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随着社会公众个人财富的增加，投资理财俨然成为了公众财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当前各式各样的投资理财产品充斥着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而很多老年朋友也加入到了投资理财的队伍当中。说到老年朋友的投资理财，听到最多的就是投资养老项目基金、保健品项目基金被骗等等这样的消息。那为什么老年人容易成为投资理财被骗的高危人群呢？老年人在选择基金理财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养老陷阱出新招，老年朋友请看好您的钱袋子。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黄妍妍法官。黄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我们在近期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主要为大家安排的是一些老年人权益的保护的一些相关的案件和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关注点呢放到这个老年朋友的这种理财上哈，社会上的一些所谓的不管是理财方式也好，还是一些别的一些途径也好，容易啊成为这个老年朋友一不小心掉入的陷阱。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通过这个徐阿姨的遭遇啊，来讲一讲到底老年朋友如何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啊。那您先把这个徐阿姨的事情跟大家来讲一讲。 好，谢谢主持人。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徐阿姨的情况呀。徐阿姨呢是退休了，然后呢每天都会去他们这个附近小区的公园和他的老年朋友们一起锻炼身体。 嗯， 大家有个伴儿吗？这一天呢，有一个来了一个叫姓陈的小伙子，咱们就叫小陈吧。他就跟徐阿姨他们说呀，说这个油啊、米啊、面啊，就是带来说免费给呀叔叔阿姨们送。然后说为什么呢？那阿姨就问呀，说为什么呢？说我们公司呀，最近在搞一个私募基金项目，特别好，收益特别好。说这个是项目是针对这个旅游养老地产的，特别适合这叔叔阿姨们。然后大家就开始问呢，说这个项目是在哪儿，以及这个收益率呀是怎么个情况呀？小陈就介绍说，我们这公司呀叫大地公司。然后他这注册资本有几千万，就是特别有保障，还有相应的担保公司。我们这个收益你投几万都行，投几万到几十万都可以。收益率呢是按照你投的来决定，是年利率15%到20%。 哦，那挺高的。 对，每个月呢都能拿到利息，叔叔阿姨们每个月都能拿点零花钱花，相当于是。 然后到这投资期限满呢，你就能把这钱拿回来。 哎，那这个是小陈是吧？ 对 啊，他是去这个徐阿姨所在的小区里面去做推广。 对，就小区附近的公园里， 哦，公园 跟那看到这个叔叔阿姨们在一块儿啊，他就说介绍他这产品。 哎，那他这个产品和什么免费送什么油米面有什么关系吗？ 他就是为了吸引这叔叔阿姨的这个注意吗？ 哦， 年纪大了，说您这我们这公司搞福利，您免费领过去看一看，顺带看看这这产品，介绍一下。然后徐阿姨呢，当时呢还是很谨慎的，当时新闻里也播呀，说这特别容易骗老年人的钱，他也特别谨慎。 哦，他知道这个有这种骗子是吧？ 对，他就特别谨慎，当时也没想着说要买这产品。 嗯， 但是这之后呢，小陈呢就经常隔三差五就来呀。 嗯， 还介绍这徐阿姨他们参加这公司免费组织的活动，说您不放心啊，能去那个地方上看，我们这养老地产项目正在工地上，您能看。他还带了图册过来翻看，说这个未来是应该是怎么样的。 嗯， 您买了这个以后呢，现在你投这个买这个项目基金产品啊，之后你能够每年享受一定天数的免费入住啊， 嗯， 带着子女啊都能去啊。 那这不就跟分时度假有点像吗？ 对，那徐阿姨一听着还挺心动，这一来二去的，还老去参加他的免费活动。以后呢，徐阿姨呢就在2015年12月的时候啊，经这小陈介绍，就以小陈所在的公司大地公司签了一个旅游养老地产私募基金合伙协议。 哦，徐阿姨投了多少钱啊？ 徐阿姨投了20万。 哦， 这协议啊还特别厚， 嗯， 很厚一本，装订的就跟书一样。然后这徐阿姨啊也看不懂，小陈就说，阿姨您放心，咱都认识这么久了，我也不可能骗您。就跟徐阿姨指着说，您看这是您认购的份额20万吧，给您写着了，说这个年利率啊15%也给您写着了，说这投资期限是一年，期满以后呢，我们这个如果达不到你的收益啊，是进行这个大地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予以这个回购您的份额，保证了就相当于是一个保本保收益了。阿姨您就放心签字吧。 哦，那他在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这个15%这个利息啊是按月返呢，还是说到了一年之后一块返呢？ 他是约定的是这么个约定，他说是预计年化收益率是15%。 嗯， 每个月呢，在这个存续期内是12个月嘛，徐阿姨买的是12个月，在存续期内每个月进行一次利润的分配，就相当于说每个月都能拿到钱。 哦， 就这样，当天呢，徐阿姨呢就给了20万，投了20万以后呢，这陆续的10个月啊，徐阿姨都拿到了收益，徐阿姨还挺高兴，跟周围朋友说这买的这项目好呀，比银行的存款都要高利率。但是到这2016年10月份的时候开始啊，大地公司就再也没有向这徐阿姨账上返钱了，也没有返这收益了，徐阿姨就着急了。 哦，那从2016年10月份之前返过钱是吗？ 返过收益，每个月都给了他2500块钱收益。 嗯嗯， 徐阿姨当时还想着说这还项目还挺好，但是之后呢，16年10月份之后再没收到啊，他就给小陈打电话了。然后小陈就说呀，说这公司啊最近这个资金出现点问题了，徐阿姨您放心，我们这肯定能给您还上，说马上不就期满了吗，期满啊一并给您这还上这本金和这两个月的这个利息。 嗯， 到时候呢我们公司呢再给您一部分违约金。 哦， 徐阿姨想着也行，之前也给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是放心，也想着去大地公司看过。 哦， 公司也在那儿嘛， 就一年快到了是吗？其实 对，其实一年快到了。 哦， 在这过程中呢，这个徐阿姨不就没拿到钱吗？ 嗯， 到2016年12月的时候，期限就满了。 嗯， 徐阿姨看着这账上还是没来钱呀， 嗯， 就急了，就去大地公司实地找了这公司。 嗯， 这公司呢，就想着说拖入些徐阿姨呀，就给他开了一承诺函，上面写着说这我们一个月内给钱， 嗯， 同时呢再给您违约金10000块钱， 嗯， 包括之前两个月的这个收益5000， 嗯， 还有这本金20万嘛。同时这法定代表人说我也承担连带责任，也同时盖了一公章，盖了一人民章在上面。 哦哦， 徐阿姨呢就等于说拿了一承诺函就回去了，人说承诺一个月给吗？ 嗯，有这么一个承诺函拿到手里，徐阿姨我想应该会放心一些。 对，徐阿姨就想着说怎么着章也扣着了，法定代表人章也扣着了，这可能不会有假吧。徐阿姨就这样等了一个多月啊，还是没收着。等到她这个到17年年初的时候再去公司找啊，人都没了， 嗯， 都搬空了，小陈电话打着呢也都关机了， 这徐阿姨就开始着急了，20万呀，也不是小数目， 那可不是吗？ 对，她这养老的钱都在里头呢。 嗯， 徐阿姨就开始着急了。就这样，徐阿姨啊，就拿着这协议和这承诺书，包括当时开的那收据，将20万的收据一并诉到我们院了，要求这公司啊和法定代表人一并支付她这个20万以及这个收益和违约金。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因为徐阿姨手里啊有合同， 对， 也有后来这个公司签的这个补充的这样的协议， 对， 还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盖章哈， 对， 应该说他的证据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完备的，是吧？ 对，徐阿姨的现在手上证据啊，等于说都是这个纸质的证据，还是有一定证据。来了以后呢，这法官就得这种投资类纠纷上来，法官肯定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您知道这项目是不是实际存在的呀？就这养老地产项目，您确定是存在的吗？ 嗯。 第二个是说，这你周围有多少人投了这项目呀？有没有去报过案呀？这是很重要的三个问题，因为这就涉及到到底是不是构成刑事犯罪，或是我们民事的纠纷。徐阿姨来了以后呢，说她知道这项目是存在的，她去看过，当时工地上啊去看过，在山东那块儿，她说她去看过。在之后呢，我们就认定是这个。他说他公安也去报过，但是公安机关说这是属于民事纠纷，因为这款项也是实际用在这个项目上的。 哦、 就这样，我们就给他判完了以后，就是认为他与这个大地公司啊签的这个协议，以及大地公司出具的这个承诺函，都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该对双方都有具有约束力。然后，但是呢，他这个协议啊，虽然叫做私募基金合伙协议，但它其实是不符合这个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细则中的对于这个私募基金的规定。它这个呢，前面我们也讲到了，它这个基金管理人啊，可能是没有进行在这个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的。 嗯， 而且呢，它也不是说向这个合格的投资人进行募集。他的这个也做出了保本保收益，就前面说的进行回购这种相当于保本保收益的承诺，所以他其实实质上来看，虽然表面上叫做私募基金合伙协议，看着听着特别高级，特别高级，但其实他就是一借贷，就是名为私募，实为借贷，其实就是一个借贷关系。之后呢，我们就是以双方这个大地公司相当于是一个借款人，徐阿姨是一个出借人，这个借款本金呢就是徐阿姨认购的这个基金份额， 这是20万， 对，我们就给判了，判了他就是同时这法定代表人依据这承诺函承担连带责任，就这么个情况。 那每个月的返息包括这个10000块钱违约金，最后法院也支持了吗？ 当时徐阿姨啊是要求他从这个16年10月份之后不就没给了吗？他当时徐阿姨要求是从16年10月份开始，每个月您都按照这个2500的给我一直给到实际付清之日。但是呢，我们判的呢是指判了支持了合同期内的两个月，没给的那两个月之后的那部分啊，因为没有合同依据，所以不能按照 15% 支持，就是他们双方约定的。 那10000块钱违约金呢？ 10000块钱违约金支持了， 啊， 因为 这 是也是合明确的合同约定。 嗯，但问题是在于这公司还能找得到吗？就算法院判了的话，徐阿姨能够拿回来钱吗？ 这公司啊，其实根本就已经人去楼空了。虽然当时说的这个注册资本啊是几千万，其实他们现在的这个注册全是认缴制。其实这公司没有这么多钱，而且法定代表人回头，他其实还涉及到实际控制人之类的问题， 哦， 都 是名义上的这个法定代表人，所以他根本就找不着这公司，之后执行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徐阿姨这个呢案件呢还是有跟别的案件有特殊之处的，就徐阿姨去实地看过这个项目，就实际存在的这个，以及徐阿姨的款项是打到公司的对公账户，所以他这就不是刑事纠纷。 嗯，对，如果说啊，假设一下，他这个项目就是虚构的，跟徐阿姨联系这个销售人员拿来那个什么所谓的图册，完全是 P 上去的，完全是做出来的，那这个可能是不是就并不是一起民事纠纷了？ 对，其实这种情况啊，在我们审理，就是这个在商事纠纷过程中，我们审理这种投资案件的时候是特别多发的。一来以后我们都会问他说这项目存在吗？其实很多这个投资人啊，尤其是老年人根本就没去看过，又想着是在外地，仅仅根据他提供的这些照片呀，觉得特别好就相信了，或者是他这个款项啊，人就推销人员就说您打到我这个人账户，我帮您交到公司，您就省得去了，我们现在带着合同签了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很多这个款项并不是投到这项目，以及这项目也并不存在，都被个人挥霍了。这时候就可能构成刑法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徐阿姨呢虽说啊打赢了官司，但是这个钱能不能够拿得回来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是吧？啊，最终呢还要等这个法院的执行庭去执行这起案件。 对 啊，拿回了多少啊现在也不好说，是吧？ 是。 那从徐阿姨的经历上来讲，我们能够得出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 啊，这个关键还在于就是现在啊，市面上这理财产品特别多，大家都希望用那些高级的词语让这个老年朋友们都听不懂呀，包括这个私募基金，听着确实我们平时不太接触的样子。 是是是。 对，但是怎么判断这个私募基金呢？其实私募基金的门槛、特别高，按照这个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细则的规定，私募基金是指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这种啊，它呈现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这个基金的管理人是必须在这个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上进行登记的，就是这个他管理这人必须要是在这个基金业协会进行明确登记的，我们上这网站上也能查询到。第二个呢是这个私募基金啊，他必须是在这个基金业协会上进行备案的，我有这个基金项目就必须在这上面备案，官方网站上都能够查询到。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他这个是必须向合格的投资者进行募集，每个合格的投资者向单支这个私募基金投入的钱是不低于100万。所以一般的老年朋友们其实投入的肯定都是假的私募基金。 对对对。 其实还是一种偏向于一种借贷的形式。第四个就是不能做出保本保收益的承诺。就是不管是这个基金管理人也或者是这个基金的销售机构对您说这个承诺本金肯定能还给您，或者是最低的这个收益率，那就是相当于保本保收益了，也不属于这个私募基金。 哦，是这样的啊。 对， 所以说大家千万要了解到底什么叫私募基金哈。 对， 不能是说人家说是私募基金就是私募基金，是吧？ 对，包括这个徐阿姨啊，其实在当时我们也说了，这个协议特别厚一本，其实徐阿姨也没仔细看，也不太清楚这讲的到底是什么，因为里面讲了这个基金的设立以及运行的方式怎么运作呀，徐阿姨自己本身也不是特别懂，她就小陈跟她说，阿姨您就在这儿签字吧，阿姨就签了。就这么个情况。 另外呢，就是徐阿姨啊，在这起案件当中所遇到的这个事儿呢，这个项目还是存在的， 对， 还好， 对， 是吧？ 还是挺 好 的， 还 好。 而且徐阿姨呢，毕竟也去实地去查看了哈。 对。 那万一碰到那个项目压根儿就不存在，钱也扔进去了，是不是就只能通过这个报警的方式来解决？ 对，如果他这个钱也投进去了，也不是投到这项目，项目也是不存在的话呀， 如果他已经诉到我们法院了，以民事纠纷诉过来了，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就会告知他，你这案子可能涉嫌了这个刑事犯罪， 嗯， 督促他尽快去公安机关报案。我们同时呢，对我们民事这案子啊，会裁定驳回起诉，告知他将相应的材料递交给公安机关，我们呢也会把这个犯罪的线索邮寄给相应的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那么除此之外，就是老年人哈，因为现在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各种理财产品特别的多， 对 啊，不仅仅是说我们这个正规的银行啊、保险公司啊所推出的理财产品，包括现在我们通过各种媒介所看到的一些理财方式也很多。那作为老年朋友来讲，我们在这个理财的时候，应该需要有哪些格外注意的点啊？您最后跟大家也说一说。 我总结成主要是三点吧，第一个就是莫贪利。这个你的这个回报率越高，代表它是陷阱的几率越高。 嗯， 就好比说他跟您说这我这收益率30%，年利率30%，那你想着这么高的利率，人肯定就找他自己就投了，根本就不会找着您了。 对对对，没错， 三年就等于说翻了一倍了。 嗯， 根本就不会找您。我们现在看到这老年朋友们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啊，他往往仅追求高收益和高回报。 嗯， 对于这个投资的知识其实他并不是特别懂， 是 比较新的事物，他对这个投资风险呢也预见不足。 嗯， 高收益和高回报往往伴随着这个极高的风险。 是， 老年朋友在这个购买这些理财产品之前呢，一定要进行一个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估。 嗯， 购买的这个承受能力范围内的产品，不能说你这个承受能力特别低，你还买特别高的那高风险的产品，那就不行。 嗯， 你还必须这个签署的协议的时候，不能像这个徐阿姨一样，你就直接就签了，必须得仔细阅读，不懂的地方一定得问他。 嗯， 还得有留存证据的意识。你不是说我签完这协议就找不着了，这收据付款的这个也找不着了。 那可不是。 对，你来起诉就必须要留存证据意识。嗯，不要听信这个推销人员的口头承诺。口头承诺你来法院没有证据，法官也没法采信。对，不能贪图这个推销人员给予的小恩小惠，就像前面说的，给阿姨点这个发点这免费的东西，阿姨就觉得这就是真的。 嗯， 这公司有钱，对我们这老年人好，就不能采信这种。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辨真假，谨防这种虚假的项目，注意这个款项的去向，留意这款项的去向。你看像这个现在这个基金项目所对应所投资这个它的这些养老地产项目也好，养老床位项目也好，得去这个官方网站上去核实是不是真实存在。就像刚主持人说的，不要仅靠这个推销人员给您的这个图册， 嗯， 来判断这个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就是 P 上去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嗯， 其次呢，这个投资款的这个去向啊，也密切得关注。收款账户必须是给公司的对公账户。如果是这个推销人员个人的账户，或者跟您说这是法定代表人个人的账户，就必须要提高注意了，咱就不能再汇款了，再汇款过去很可能就涉嫌刑事犯罪了，就给你骗钱的。 嗯。 第三点呢，就是切忌跟风，多和子女商量，拓宽这信息的渠道。当前市面上啊，这些理财产品啊，日新月异的，老年朋友们对这个新出现的产品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平时跟他的这个老年别的朋友们一商量啊，或者是经过推销人员的一怂恿啊，就觉得这产品好就买，极易被骗，并且呢，通过这个媒体啊、推介会啊、这传单啊，以及这些手机短信的形式，向您这向社会这个不特定的人吸收公众存款的，就构成刑事犯罪了。这时候必须得提高注意，不能投这钱，不能觉得他利息高咱就去投这钱，要多和子女啊商量，就是说您这投什么东西啊，不要说子女上班忙咱就不打扰他，不跟他说，你必须得跟这子女，毕竟年纪轻，他接触东西多，他也能辨别这些情况。 是是是。 对，包括即使是在银行买这个代为销售的这个理财产品啊，也得提高注意，你必须在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的买，并且不要将所有的款项都用来投资。 就像说这个所有的鸡蛋不能搁在一个篮子里一样，就不能都进行投资，必须要适度投资。主要就这三点。 没错啊，所以说呢，老年朋友啊，在面对这么多这个琳琅满目的理财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按照刚才黄法官所讲的这几点，一定要多多注意哈。另外呢，遇到自己一些并不算特别熟悉的领域，或者说自己拿不准的这样的地方，要多跟子女商量， 对， 是吧？ 对 啊，毕竟呢，这是自己啊这么多年以来的积蓄哈，一旦损失了，那我想对老年朋友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是，他们年纪大了，就觉得一下接受不了这些事情。 对对对，没错。好，那今天呢，涉及到老年人应该看好您的这个钱袋子哈，涉及到这种投资理财的风险的相关的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黄岩法官，谢谢黄法官。 啊，不客气。 好，黄法官再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朋友们，这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就全部的结束了。那明天就是九九重阳节，也是一年一度的老人节。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都将跟大家着重关注涉及到老年朋友的权益保障，主要是涉及到老年朋友的投资理财的一些纠纷。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近几天节目的介绍呢，能够给老年朋友提一个醒儿。那么您在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被这个五花八门的宣传所蒙蔽了双眼，如果说您自己拿不准的话，一定要找相关的了解的人士、专业人士，或者说是您自己的子女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商量，然后呢再最终做出决定。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老年朋友投资理财引发的纠纷。这个纠纷呢，要比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徐阿姨的遭遇啊要更加的严重，因为在这个纠纷当中啊，差一点我们这位这个也是一位阿姨哈没有保住自己的房子，而且呢骗子打的是这种以房养老的这样的招牌啊，听起来是非常符合国家的大政方针，但实际却是陷阱。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会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也欢迎您届时关注。另外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